歡迎大家收睇星期四晚嘅學人沙龍。今日嘅主題係減法人生斷捨離啊！咁喺廠入邊咧，我哋有幾位主持啦，除咗我之外咧，亦都係有偉璇啦、阿 Ming 咧同埋嘉豪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咁啊，斷捨離呢個名字咧，可能係呢幾年咧大家聽得比較多。咁啊，斷捨離當中，你當然要有好多嘢咧，先會真係咧斷捨離。咁啊，當然要聽下我哋嘅嘉賓分享一下啦。咁啊，偉璇，我知道咧，就你除咗歌手、演員之外啦，亦都好中意係收納喎、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收納係究竟係咩一回事咧？ 我諗喺好多人眼中咧，即係收納呢個 terms 就係善用自己屋企有個空間，即係以屋企嚟為做禮就最方便啦。咁又運用佢個空間，而點樣做到放到最多嘅嘢，而且可以令自己嘅行動線更加 smooth 咧。咁我去接觸收納呢樣嘢就係兩年前啊，大家諗下要拍啲乜嘢影片擺上網會可以做到一個 channel 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自己都幾中意家居嘅嘢。自己都幾中意執嘢，咁啊咁啱公司嘅同事就話：，我最近有個即係收納嘅課程，我不如你去學下啦。咁我就真係去跟住一個收納師去上堂。咁上完堂之後，佢都話：，你都幾有 sense 喎。咁又咁啱隔離啲女仔朋友咧就搬屋，我就話：，可唔可以試下我幫你去設計屋企，咁啊順便幫你執埋屋。咁啊做做下咧，就而家都執咗成四十幾五十間屋，即係包括朋友同埋素人嘅屋企都有咯。 哇！偉璇，咁我要介紹好多 friend 俾你識喎，因為我自己都係啊，屋企咧，即係我自己住啦，但係我爸媽咧又係唔中意抌嘢，屋企亂到不得了，咁所以可能遲啲咧影啲相俾你睇一睇，可唔可以俾啲 tips 俾我，或者上嚟睇一睇，即係可以點樣去令到屋企更加整齊喎？ 我都試過咧，係有好多嘅，特別係子女啊，佢哋會因為自己爸爸媽媽嘅屋企環境啦，佢覺得好似佢哋儲埋好多嘢，特別係住咗好多年嘅屋企嘅時候咧，佢哋搬咗出去就翻去探佢嘅時候就話：，點解？好像家再给我移时的时候储得更多东西，他很想改善他们的住屋环境，所以就会找我帮手。 看到他有时候家可能感觉小了一点。阿Ming 今天我们都跟你聊天，一定要问你一些关于心理的问题。哇，即是讲起譬如断舍离，一定是储了很多东西。那有没有人呢，即有这个储东西的一个呢，就是強迫症啊，咁嘅話題啊。 好似頭先大家咁講咧，其實喺即係我哋話精神疾病入面咧，有一個病啊叫做儲物癖啊，一個 hoarding disorder。其實呢個係咩嘅病咧？就係嗰個人咧，佢有一個好大嘅困難去抌嘢，唔理嗰樣嘢嘅價值。即係話其實可能佢唔肯抌嗰啲嘢，可能根本就冇乜價值，一張紙啊、一堆紙啊等等，或者啲報紙咁樣。咁點解佢會唔肯抌咧？通常就係兩個情況嘅，一咧就係驚佢之後要用嗰樣嘢，又或者咧佢覺得抌嗰樣嘢咧有好大嘅困難。咁嗱，講到係一個嘅病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人嘅一啲嘅即係儲物嘅狀態咧，其實係嚴重地影響緊佢嘅日常生活，可能係社交嘅功能啦、工作嘅狀態啦，甚至乎咧係佢個家居嗰個環境啊，一啲可能本身係要嚟行嘅路啦，或者要瞓嘅地方啦，全部都擺滿曬嘢嘅。咁好多時候臨床上面其實咧就未必係嗰個人本身會嚟去求助，反而可能係身邊嘅人，就好似頭先偉璇講，就係爸爸即係發現到自己爸爸媽媽有咁樣嘅情況，於是仔女咧就去揾我哋去求助咯。咁都好多人會諗，其實點樣分乜嘢叫做念舊，或者乜嘢叫做收藏，係啦，或者乜嘢叫做即係儲物癖啊？其實個分界咧就係講緊念舊係有一定嘅回憶成分喺入面嘅，但係其實儲物癖嗰啲嘢未必有關事嘅。至於收藏者咧，其實嗰個人收咗一啲嘢，其實佢知道有個欣賞嘅價值喺入面嘅，但係其實儲物咧又唔係咁樣咯。 係，我都好多關於儲物嘅問題，等陣可以再講下。喂，咁啊，嘉豪啊，之前同你傾偈嘅時候咧，我都知道即係你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嗜好啦， 收藏、 收藏啦、band 啦嚇，中意 band。喂，你有冇儲好多啲 T-shirt 啊咁啊？ 我自己儲好多 band T 啦，又有儲好多黑膠啦咁樣。咁但係咧，啱啱阿 Ming 你頭先講出一樣好有趣嘅嘢，就係點樣為止念舊，點樣為止話即係已經可能係成為咗一種病態，因為嗰樣嘢咧其實儲嘅嘢，可能甚至對儲嗰個人嚟講其實都冇咩價值。我有一個好得意嘅例子，有一樣嘢我好中意儲嘅，儲咗好多年，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儲嘅，就係戲飛。咁因為咧，我好中意睇戲，咁每一次咧都會儲多張戲飛，因為咧我想記得我自己邊時邊刻睇過戲，咁我亦都會攞啲戲飛咧攞嚟做書籤，咁所以有時我會攞開本書，可能睇咗一半，咁可能五年前睇，咦，當時原來電影節播呢套，但係咧點解會講話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例子咧？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好多戲飛咧擺得耐咗咧， 上面嗰啲字係冇咗嘅，因為佢即係佢係用嗰啲熱力咁樣嚟，咁所以呢個有好得意嘅問題啦。本來嗰樣嘢咧，對於我嚟講係好有價值嘅，咁但係咧，我逆燥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知道佢呢個對於我嚟講嘅價值會消失。咁但係而家咧，我屋企就儲咗一大沓嘅戲飛，係咩字都冇嘅上面，但我都係好唔捨得抌，因為我覺得可能有一日科技會進步到我哋可以 trace back 翻當時嗰。 咁係咪係呢種係一個儲嘅呢個，即係會唔會有個 disorder 喺度咧？ 呢個唔算係啦。如果要去到一個 disorder， 首先係嗰啲戲飛要執到，就係加好星星嘅，我都係行唔到啦。同埋其實就算啲字冇咗回。都在那裡嘛，所以其實跟那件事隨著時間可能會有褪色蜕變的情況，不一定有關，反而你見到那張你都隱隱約約朦朦糊糊記得當時跟誰看看那陣的那個心情咯。 嗯嗯，那偉璇，你作為一個收納的達人，那譬如在家裡一定應該很整齊，你都可以幫到別人的家裡整得很整齊，那即要留意一下你那些即社交傳媒才行，因為為什麼呢，可以即係有陣時睇到嗰啲電影電視片段啊，哇！教人哋點樣執屋啊，嗰啲間隔咧整靚啲咧，亦都真係好睇。咁你自己有冇啲咩儲嘢嘅習慣咧？ 儲嘢我就真係少嘅，即係除咗一啲戰衣，係因為我真係覺得要收藏嘅咧，就係之前比賽啊， 跳舞 係啦，整落嘅一啲特別係我好中意嘅衫啊，咁我就會攞個袋好好咁存放，即係我唔會再拎出嚟著噶啦。我覺得可能第時開演唱會啦，咁但係嗰啲就會真係好好咁收藏咯。但係好少話好大量咁樣去儲一樣嘢嘅，係因為我都驚自己有呢個問題，所以我每年都搬一次屋。 是每年都搬一次屋，咁你好忙喎、即係簽租約都唔係話兩年一年生完死喎，一年就搞掂㗎喇。 呢個雖然係另外一個話題呀，咁但係我都好想俾自己嘅生活每一年都可以review 一下自己究竟擁有啲乜嘢啦，或者嗰啲嘢係咪我常用㗎啦，我會唔會有啲嘢係 double 咗喺度，我想即係減少一啲 choice 俾自己，其實我就係用一樣嘢嘅啫嘛，唔需要咁多嘢嘅。 係，咁所以其實屋企嘅朋友、家庭觀眾睇緊我哋節目嘅時候咧，諗緊我哋儲緊乜嘢啊？我哋今日嘅話題係斷捨離啦，其實都可以諗下咧，而家食完飯啊，可能喺屋企咧睇緊節目嘅時候比較空虛嘅時候，有冇啲嘢其實可以抌咧，或者係唔使儲咁多咧？咁我又想問阿明，即係譬如講起儲嘢啦，譬如可能有啲人你話儲好多嘅字畫過一千幅。或者是一些美術的作品，或者一些鞋一千對鞋在家真的有的，但是鞋已經黃了都不扔都很阻定，但他是很喜歡很喜歡鞋的，在他的腦裡面他覺得是很有用，但是可能外來的人可能偉璇去他家說喂扔鬼了他啦，都穿不到啦， 我不 會這樣說都是這樣說的，那會不會是這個會不會算是一個 disorder 呢？ 我估臨床那個界線其實真的很視乎那個人去儲東西，儲到他會每日常生活有影響。如果他有很多對鞋或者很多字畫，他租個儲物倉，他自己擺得靚靚仔仔，他喜歡得閒走去欣賞一下，其實是沒有問題的。但因為如果真的臨床上面我們說是儲物癖，其實一般是衛生情況會有影響，社交都會有影響，即譬如他沒辦法即是間屋招呼不到人的，因為他連行都行不到，甚至乎有危險的時候裡面人家走都走不到進去救他。這些先是一些真的叫做臨床上面去到儲物癖的一些狀態。 我想最簡單就是好像我有時執啲公公婆婆屋企啦，佢哋通常會儲嘅嘢咧就係膠袋啦，或者報紙啦，嗰啲攞嚟墊台啊。咁但係其實呢個係都唔係話超級衛生噶嘛，你墊完可能啲骨啊都會有啲汁啊流咗。 報紙儲得多都污糟噶。 係啦，咁佢哋好多時咧就會唔捨得抌，咁然後鋪曬成個地下都係疊疊疊，咁就行路嘅時候其實會好容易跌親，即係特別公公婆婆呢啲。跌親真係好大鑊噶嘛，所以盡量即係我希望去幫佢哋嘅時候，屋企個通道係要暢順咯，呢個係非常之緊要。 咁嘉豪啊，啱啱你話即係我啊想，我估你屋企有好多 band T 啦，因為之前傾偈你話你儲好多個 band T， 買好多個 band T 啊，你中意音樂咯。咁你中意電影啦，你儲嗰啲飛都甩曬字啊，你係咪間中攞嗰啲戲飛出嚟去搣下、去摸下、去睇下咁咧？ 其實咧。我當你哋一路講嘅時候咧，其實我開始懷疑緊，其實我算唔算一個病態？因為個問題咧，頭先阿明你一路俾好多嘅定義上就係話，我哋點樣界定佢病態？好多時係影響咗我哋生活。咁只不過咧咁啱都咁巧咧，就係即係我唔係一個好有錢成日去買嘢嘅人，所以我咧同埋我儲嗰啲係 氣飛，氣飛即係唔可能多到影響生活。但其實我亦都有好多類似，即係好似話，我會唔會攞啲氣飛出嚟睇？係唔會，我唔想見到佢哋，但我唔想抌咗佢哋。咁譬如我有好多，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咧係冇即係冇紙外翻嘅，咁我淨係可以著一款鞋嘅啫。咁因為其他鞋鞋頭好窄，咁但係咧，由於嗰啲鞋咧，我著完我都唔會抌啊，有佢同一款。因為譬如話啊，呢對同我去過呢個旅行，我唔想抌咗佢。呢對我結婚嗰時著，我唔想。所以屋企門口咧，而家好多對咧爛咗嘅鞋，但我係唔捨得抌嘅。某程度都影響咗我啲朋友嚟我屋企，但我又唔想見到佢哋。咁所以我又經常即係出現咗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咦，其實我只係咪病態咧？咁同埋另外一個咧，關於即係收納儲物嘅問題咧，因為我自己即係可能嗱好多音樂啦，可能啲黑膠碟啦，咁書啦，咁我經常出現咗問題，我執得好整齊嘅，但我經常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我應該點樣分類呢，即係譬如啊，我應該跟譬如啲書，我應該跟類型啦，我應該哲學、文學咁樣分啦，定還是應該跟著作者個名咧？譬如音樂，我應該分類型，因為我有時都想揾翻佢哋出嚟啊嘛。即係見唔到嗰啲咧，嗰啲我撇埋一邊嘅。即係通常其實我會點樣收嗰啲氣飛啦？我見到邊度有窿，我就攝埋落去噶啦，我唔會擺埋一個地方。咁所以，我而家係開始你哋講完咧，我開始好 struggle。我究竟係咪有出現咗啲問題？ 唔使 struggle， 但我都唔識點應你啊！我哋問一問阿明，點算啊？呢個問題 嗱咁樣。聽咧就係當事人都有少少咧，我哋叫 distress 啊。一個精神疾病會唔會構成一個病，其實都好視乎嗰個人自己點樣睇嘅。即係如果你覺得我自己都懷疑自己有呢個情況，而我個人觀感都覺得我收藏嘅一啲嘅狀態都影響緊我日常生活咧，咁如果你真係想可以之後 off the record 嚟揾我啦，傾下。 但通常有問題嗰啲人都覺得自己冇問題喎。咁如果我覺得自己有問題，我係更加大問題定係冇問題？ 我覺得我好有問題啦，但我自己屋企多衫嗰陣時候咧，我即係。有陣時我都好中意講我老豆，我俾我老豆著咯。嗰啲衫褲鞋襪啊，即係除咗啲即係著過好多次嗰啲咧，有陣時譬如可能啲品牌啲衫送俾我，可能著一兩次唔啱洗啊，咁我就即係送俾我老豆著，因為身材差不多，鞋又差不多。咁呢樣嘢我又想即係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啦。偉璇會唔會咁咧？因為去 event 啊，咁多場合。其實啲衫咧好難穿好多次，亦都好難真係擺曬落去嗰個櫃度。你點搞咧？ 我覺得主要係分類別咯，同埋按自己最常用嘅次數，好似啱啱嘉豪所講，點樣分類咧？就係按你最常聽嗰啲，咁其實係最你就會最容易知道其實邊啲係自己最中意啦，同埋邊啲係最唔常掂到嘅嘢，係啦。咁如果你屋企係有位嘅話，就更加好，就係有一個類別，我哋係真係好少嘅，咁咪少啲行入去就擺遠啲咯。咁如果你最常嗰啲就係擺近啲，方便自己日常生活咯。 咁啊，所以咧就分類咧係相當之緊要啊。咁喺度我哋都係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咧講下咧就係減法人生斷捨離，咁啊可能同大家講下咧。怎樣丟嘢喎？繼續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學人沙龍啊！今日嘅主題咧就係減法人生斷捨離啦。咁啊，啱啱嗰節咧，我哋講起咧就係我哋屋企咧儲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啊，譬如好似嘉豪咁啦，可能係儲一啲氣飛咁啦。咁啊，有一次咧，我喺美國讀大學嘅時候，咁我去一個朋友屋企，咁啊個屋企咧有啲即係嗰啲味道咧唔係咁好啊。咁我就問：喂，你搞乜鬼嘢啊？點知咧佢儲咗幾袋垃圾喎？有啲人中意儲垃圾唔抌嘅喎。喂，阿明，儲垃圾係咩回事啊？喂！ 嗱咁講啦，其實咧研究上面咧，我哋都冇話一個好特定嘅成因，我知道點解一啲人會有一啲嘅儲物嘅一啲嘅行為，或者甚至乎去到儲物症。咁但係多咧就發現可能係同一啲嘅壓力有關啦，一啲好高壓嘅環境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一啲嘅精神疾病啊，譬如可能係抑鬱症啊、焦慮症啊等等。咁甚至乎咧，可能我哋話 ADHD 啊，即係一個嘅即係嘅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嘅一啲嘅症狀，甚至乎咧係 OCPD 啊，一啲嘅即係強迫型嘅人格嘅特徵。咁呢啲有呢啲嘅情況嘅人士咧，佢會。會有儲物症呢個嘅癖好嘅狀態咧，個風險指數會高少少嘅。 咁我知啦，偉璇都好似儲物症嗰方面都遇過到一啲唔同嘅 case 喎。 我有遇過一啲即係實際嘅每個唔同嘅家庭啦，有一個都幾深刻印象嘅，就係佢爸爸係一啲疾病而走咗，跟住佢同爸爸關係亦都唔係幾好，咁就好想用曬爸爸嘅遺產。咁而亦都有驚自己個身體狀況會差，跟住佢就用呢啲錢買咗好多保健品。咁而嗰啲保健品呢其實係食唔晒嘅。咁但係擺到而家去到其實我年幾前去 佢屋企幫佢執嘅時候，都發現其實有三分之一嘅保健品已經過咗期噶啦，但係佢都堅持覺得，哎，我都俾咗錢啦，咁我就希望自己可以食曬所有保健品，但係其實嗰量咧都真係 可唔可以講有幾多咧？即係有幾多盎啊咁樣，有幾多？ 即係我哋以格仔櫃嚟計啦，咁好似如果呢度 half 嘅格仔櫃嘅話，有三分一都是保健品咯，真系 咁高添嘛？ 咁高啊，格仔櫃咯，系啊。 哇，呢、這个都几癫喎！ 系啊，咁嗰、个 case 嚟讲，我都花咗好多时间，真系好似心理辅导咁样同佢倾，究竟你点解会即系储咁多嘢啦、嗯？或者其实你有边啲想留低嘅嘢系可以令到你生活更加方便咧？因为其实你咁多嘢嘅时候，你都唔知点样去拎边一样嘢系适合你货你嘅生活咯。 嗯嗯嗯，咁啊，嘉豪啊，我哋即系嘉豪系哲学嘅讲师啦。咁、之前我哋讲，譬如你讲起飞嘅，咁我都知道你喺呢方面都有啲心得，尤其是抌嘢嗰方面。 我自己咧，如果讲我自己咧，我就系、有少少似伟全你头先上一次讲咧，就系话啊，你每一年搬一次屋，咁、我可能每一年咧都尝试会执一执啲嘢，即系好似 大扫除 系咪？系啦，咁但系有时咧，亦都系即系去到嗰度就好难搞啦。哎呀，我抌定唔抌咧？咁其中我自己有一个例子就系、我會成日上網買書嘅，因為喺外國買書翻。咁有一個咧，我好中意嘅網站咧，佢好好嘅，因為佢唔需要郵費。咁我以前咧就成日訂好多書，咁但係佢而家咧就執咗啦。咁、咧，我咧臨執之前咧，我係每一日都上去買一本書。咁佢每一次寄嚟咧，包裝過咧，我到而家都儲住嘅。 哦，即係個包裝都儲住。 係，但係咧又唔知有咩用嘅。我今年咧去執嘅時候咧，又係。即係唔知應該抌好定唔抌好，咁其實聽翻你哋頭先講好多例子，我覺得即係嗰樣嘢就係我哋現代人都好想儲好多嘢，即係我覺得某程度儲到好多嘢都係一個我哋叫做即係可能一個成就係，即係可能儲錢可能最簡單。咁我其實就諗起即係我哋讀哲學，讀即係中國哲學，道家裏面咧有個即係老子喺《道德經》講好出名講嘅一樣嘢就係、即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學知識，吸收外在世界嘅嘢，我哋係不停累積落去。但係要認識人生咧，係要一路要減，一路要減。咁減到一個咩地步咧？咁老子就話：損之又損，以至無為。咁無為係一個咩境界咧？無為咧就無不為。咁我相信即係好多觀眾都或者即係 email 你好中意李小龍，咁你應該相信都好熟悉。即係李小龍喺一個好出名嘅訪問片段裏面咧，佢講到自己即係 be water 嘅人生哲學。你記唔記得佢頭兩句係講乜嘢？ 類似係 empty your mind 嗰啲字句啦。 Be formless, be shapeless。咁其實無為嗰個境界，如果你問我，其實就係呢個境界，即、就、係、是、去到一個冇定型、冇定見。好似唔再執著一啲可能係物質上嘅嘢，或者好唔執著一啲啊我自己會唔會有一個既有嘅功用呢？咁我到嗰時呢，我就可以呢有無窮無盡嘅，咁好似就係一個精神上面嘅解放咁。 係，所以你講起如果諗到去哲學嘅時候呢，譬如好似啱啱講李小龍功夫嘅傳奇呢，諗到去哲學佢係另外一個層次，但你講到呢 be formless 啊 empty 嗰啲呢，全部都係由一個好基本嘅層次嘅思想去做起啦。咁譬如可能講到斷捨離啦，咁我自己抌嘢嗰方面咧，有陣時買嘢，我覺得最阻定係咩咧？如果你買三副鞋襪咧，最阻定應該係鞋盒，因為鞋盒你係唔用嘅。如果旅行買對鞋翻嚟咧，我都鼓勵啲朋友你抌對鞋盒啦，因為你個 gap 可能係22 kilo、23 kilo 度啊嘛，係嘛？跟住你喺屋企擺喺度搭到一層層，又係冇用嘅。咁你可能要嚟係保護對鞋，亦都 OK。你可以用鞋袋啊咁樣。咁所以我而家咧都係呢幾個月咧，我就抌一次嘢。咁譬如之前可能有讀碩士嘅時候，我成扎紙啊。咁嗰啲紙其實我係咪電腦已經有版本又係可以抌咧？儘量我自己覺得咧。抌得就抌，或者送得俾人咧就送。譬如籃球又係，我要十幾下個波嚟做乜啫？我打嚟打去都兩個啦，我又唔係打職業，咁可能俾啲我啲 friend 嗰啲小朋友啦，因為可能佢哋有個籃球打下已經好過癮。 咁你抌嘢嗰陣時，你抌完有冇覺得自己開心咗？ 我覺得如果屋企即係屋企好細嘅，如果係寬敞咗，我自己開心咗咯。即係我覺得起碼清新 環境令 我開心，同埋我抌完啲嘢咧，算啦，即係唔好諗咁多啦。即係哎呀，我抌咗，跟住又要好閉翳啊咁樣。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諗法啊，但我抌咗咧，我覺得爽啊，正啊。 我覺得呢個 define 係幾好嘅，因為好多人抌嘅時候就會好 struggle 啦。但係當你冇咗一樣嘢，你感受一下嗰個環境咧，佢反而。 那個壓力又少了，那個心情又好了的時候，你都不記得了你抌了什麼東西，所以那件事就真的不是很重要了。 是啊，有沒有阿明是不是有些即想法可以說啊？ 我想呢，其實我們去抌東西呢有兩個問題你可以問一下自己。第一個問題就是究竟你近期有沒有需要，還有第二就是你近期會不會用，第二就是你有沒有需要。其實可以用認知上面的層面去幫自己去答這兩個問題，那容易點去決定究竟你抌還是不抌。第二呢就是我們要去覺察為什麼你抌不到背后嗰个情绪同心理状态，其实一个人觉得嗰样嘢可能我有用，或者我觉得我舍弃唔到，可能背后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就头先我成日讲，可能安全感，可能系细个有好多嘢我哋好缺乏喺物质上面系啦。所以当你长大嘅时候，你就不停去想搲多啲，想搲多啲系啦，咁令到你好似填补咗啲内心嘅嗰个缺口啊。第二个可能系啲恐惧，因为你抌嘢咧，好似失去咗一啲嘢，唔见咗啲嘅连结，唔见咗啲自己拥有嘅物品，所以对失去嘅嗰种嘅恐惧。先導致你不願意去扔，咁所以其實唔扔嘅嗰個唔係嗰個物質啦，你儲緊嘅嗰個係物質，但其實實際上嗰個係你個內在嘅某一啲嘅情感，導致你冇辦法可以放到手，唔要呢一啲嘢。咁所以當我哋能夠去理解多少少自己背後點解我哋冇辦法扔嘢，其實對症下藥就容易啲去做出扔嘢呢個決定啦。 好想帶佢去執屋喎， 我都想啊，我要帶兩位女士嚟我屋企執屋啊， 一個係可以幫你心理上有建設。一个就真的帮你执，是不是 辅助你？ 是啊是啊。喂，嘉豪最近屋企有没有抌啲咩嘢啊？ 我最近都我因为都 keep 住好中意执嘢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就未至于话，因为我有个朋友咧系会，即系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有个同我 office 有意大利人咧，即系佢要不停执嘢。咁咧佢就即系譬如个台面其实得几样嘢嘅啫，支铅笔、擦胶同埋佢个杯。咁我就要好仔細咁執喺呢度，執喺呢度，執下嗰度咁樣。咁我就會經常喺度留意啊，其實佢喺度執緊咩呢。咁試過有幾次佢唔喺度囉，偷得你喐佢啲嘢，喐個好少嘅啫，佢真係返嚟就會再執一執喐返嘅。咁喐完之後呢，隔一陣又喺度喐。咁我就即係其實好明顯啫，即係我都相信其實如果喺阿明你嘅角度，就應該係一個強迫症嘅患者，因為要執呢啲嘢。咁所以頭先聽你哋講，我覺得有樣好得意嘅就係話，有時執咗啲嘢，或者我抌走咗啲嘢，其實個人開心咗，咁即係好似少咗啲嘢，其實咧心靈上邊咧可能係進步咗，或者多咗，即係有啲嗰種叫做咩啊 ，less is more 嗰樣嘢。咁我諗起即係呢句説話，其實就係一個德國嘅建築師喺呢個20世紀初期，即係 Bauhaus 嘅第三任嘅院長咁啊，Ludwig Mies van der Rohe。顧德羅咁，佢就講呢句，即係 less is more 呢個就係即係一種好簡約主義。但咧佢好得意咧，佢有另外一句咧好出名嘅座右銘咧，就係 God is in the details， 上帝咧就喺細節度。咁所以我成日就其實想問翻大家，即係要抌啲嘢，要令到達至 less is more， 點樣可以做到嗰啲細節咧？即係應該抌啲咩？咁頭先阿明你講過，即係啊，究竟我有冇需要？我可唔可以抌走呢啲？即係有時覺得可以捨棄一啲嘢，其實是一個進步嘅表現啊嘛！即係就係你頭先講，我可能好驚失去呢啲嘢，咁但係其實當我自己相信有能力，我有一個自立嘅能力，其實我就唔怕冇咗呢啲嘢。咁其實我哋應該點樣選擇咧？心理上同埋喺實質上，我哋應該點樣選擇抌啲乜嘢？ 要問阿明喎。 嗱，即係好似頭先所講啦，其實你先要覺察到自己驚緊啲乜嘢，係啦，究竟係乜嘢棘住咗你去抌啊？因為每個人每個原因都唔一樣嘅，可能係安全感，可以係一啲嘅恐懼同一啲嘅失去一啲聯繫嘅一啲嘅恐懼。咁所以我哋知道咗呢個背後嘅原因係啲乜嘢先。實際上操作去抌嗰樣嘢，好多時候我哋話係個 presenting problem 嚟嘅啫，個表徵嘅問題。有個表徵問題其實係代表緊你暗碼底啲 underlying 嘅一啲底韻。上面的心理需求咯，所以呢个就是先要知道自己的状态是怎样，先可以慢慢去即系再喺个行为上面有个改变咯。 啱啱有讲起心理需求咧，即系好多人揾我就系想个家居变得更加靓，或者佢哋有一种风格系好想达到嘅，咁我就会同佢哋deal啦。嗱，你想要呢一种家居风格嘅几个 percent 咧？吓，系定你想要 keep 呢一样嘢？你想喺个客厅度见到佢见到几多成咧？即系嗱，我就同佢讲，如果你见到全排都公仔嘅话，就做唔到奶油风或者北欧风噶咯。你系想要边一个多啲咧？咁佢哋到最后就会好快拣到噶啦。 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啦，即系譬如我抌嘢咧，有个习惯咧，就系话我可能搵埋我 friend 嚟， 或者我媽嚟，我問佢喂呢樣嘢抌唔抌？可能我覺得抌，但係佢會提醒我，原來呢樣嘢你可能之後有用嘅 ，keep 住先 ，keep 住先。即係有陣時候我抌咧，我都抌得好傻，唉抌啦，唔好煩啦，抌咗佢。我都試過，哎呀抌，哎呀，哎呀抌咗啲，唔好意思喎，抌咗。跟住可能有陣時你姑娘姐姐或者阿媽喺隔離提醒你嘅時候，喂你真係有用喎，呢件衫你可能嗰個場合有用喎，唔好抌住都好啲。咁我覺得其實抌嘢都係一個能力嚟㗎。 是一个学问咯，即系我觉得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 review， 是呢边啲系自己所需要用到嘅嘢，边啲系真系唔可以缺少，有啲嘢系你唔可以缺少噶嘛。但系就好多人就会谂少咗，系惯咗，大家都喺度啊，好多嘢。 但收纳你帮人哋去收纳啦，但系其实抌嘢多唔多啦？ 抌嘢系第一步，系啦，即系。急咗個環境出嚟，或者處理咗一啲佢唔係好必須要用到嘅嘢嘅時候，會有更多個空間令到我哋做 rearrange 啦，或者去設計成個風格咯。 咁講起斷捨離咧，我諗咧大家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啊。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下一 part 咧我哋仲可以講咧喺心理上嘅斷捨離究竟又係咩一回事啊？ 上次我哋都讨论咗好多关于收纳啊或者断舍离嘅心理问题啦。我好好奇，阿明，你啱啱讲到咁有条理啦，你屋企又系点嘅咧？ 唉，其实就系讲就识讲啦。但系我自己咧都有嘢中意储嘅，系啦。咁但系通常我储嘅嘢咧系摆咗喺我公司嘅。 哦，因为个屋企。就冇咁多位置， 系啦，屋企冇咁多位置，同埋唔知点解我中意储嘅，我摆咗喺公司。我中意储预售嘅，咁所以我公司张台入面有一格嘅柜桶，全部都系我啲预售嚟嘅。 有几多咧？ 我真系唔知有几多个，系啦，但我排得好靓嘅，系、 okay. 我系整得好整齐嘅，系啦。另外我中意储公仔嘅，系啦，咁嗰期兴咩公仔，我就通常储咩嘅公仔嘅。 我发觉都系咧，女仔系好中意买一啲心灵慰藉嘅嘢，即系而家好兴话情绪价值啊嘛。咁所以你买嘅时候系咪就系因为好开心？ 开心开心， 但你之后都会 keep 住佢哋嘅。 睇下啦，因为我中意储嘅嘢咧，又都几一期期咁，预售比较储得耐嘅，系啦。公仔通常会转嘅，咁所以就系、是、即系当自己觉得啊想转另外一个喜好嘅时候，就捐咗去啊送俾人啊咁样。 我呢个习惯都几好，但系佢买嘅时候或者佢储咧，最主要都系因为开心。我有阵时执屋咧，都系好似有啲公公咁样咧，佢系有一啲宠物嘅习惯嘅，佢以前系一个工匠啦，咁佢又好中意储一啲螺丝批啊、螺丝啊，有好多工具啊、零件，佢都好中意储。有阵时打开佢咧，佢就会好开心。所以我系唔会抗拒佢去储存呢啲物品嘅，只要呢啲物品唔会影响到佢生活或者即系好容易整亲啊，佢有位我就帮佢收纳好、排翻好，反而系令到佢更加容易拎出嚟睇咧，佢就会更加开心咯。 系啊，所以我哋咧今日咧就讲呢个断舍离啦，储嘢、抌嘢嘅时候啦，可能喺呢个时段，大家睇紧嘅观众咧都可以谂下啊，究竟屋企啊或者系屋企人住嘅地方、做嘢嘅地方，究竟有啲咩唔等使嘅嘢系真系可以收埋佢又好，抌咗佢都好咧，都系一个谂法。咁啊，譬如可能啊，啱啱咪后啦，就同嘉豪都讲到啦，可能有啲朋友嗰啲地方咧。乾淨嘅，但係真係好亂。嗱，我自己覺得咧，係因為香港嘅居住環境啦，比較狹窄啲，有陣時你啲嘢係真係唔想抌嘅，咁啊令到一路堆積如山咧，就比較多啲。但係咧，可能好多個位置啊，即係嗰個場合咧，都比較乾淨啲。譬如我媽又係咁嘅，哇，儲好多嘢，好多書。咁但係咧，佢要確保咧啲嘢係好乾淨， 一塵不染。 係啊，成日都要抹，成日都要洗。我使乜洗啊？我使乜洗啊？即係成日就係要洗，成日就要抹咁樣咯。即係你覺得呢個嘅即係情況係咪同你都有啲似啊？ 咁其實嚴格嚟講，我覺得自己算係潔癖嘅。咁點解話潔癖呢？咁其實就唔係話自己乾淨啦，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即係潔癖係一個，即係一個癖嚟嘅。即係例如，譬如我唔沖涼係唔會掂自己張床嘅。如果我因為沖咗涼之後要抌垃圾出咗街咧，跟住我翻返嚟會沖到一次涼先再掂自己張床。但係其實係冇意思，我知道，因為其實咁其實嚴格嚟講，空氣上有好多細菌咁樣，咁諸如此類。咁但係就係咁樣有呢一個執着。咁其實今日大家都講咗咁耐，即係斷捨離呢樣嘢。咁我喺度諗，物質上我哋有一個執着，所以我哋要捨棄嗰樣嘢。咁因為呢啲我哋對於啲物質呢種嘅執着，其實係對於個精神狀態啊或者個心理健康唔好嘅一樣嘢。 咁但係有時我哋可能執著於某一啲嘅我哋叫原則，例如可能潔癖清潔嘅呢一個咁我覺得其實可能都係一種我哋要放棄嘅嘢囉。即係因為我點解咁樣講，我諗起即係佛教一個故仔，就係呢個禪宗分家做即係北宗南宗嘅時候呢，咁北宗有一個高僧叫做神秀，咁佢當時寫咗個佛偈呢，就係話喔，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要勤勤忽視，即係莫使惹塵埃，咁樣咁係一個好乾淨嘅一個心嘅境界，係要去修練出嚟。咁但係當時呢，即係另外一位僧人呢，慧能呢，佢就講出即係後來嘅六祖啦，咁佢就喺度講話，哦，唔係喎，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咁呢個就係一個心境上面嘅解脫。咁即係所以我喺度執著緊啊，究竟斷捨離，我哋其實係要斷啲乜嘢嘢咯？ 我啱啱聽你講咧，我有一樣嘢係非常之好奇嘅，就係、是、你話要沖完涼先至可以墊自己張牀啦，即係任何人都係啦。究竟係幾多歲開始咧？或者你幾多歲發現你自己有呢一個習慣，你確定佢為癖好咧？ 我諗 由細到大都係咁愛乾淨嘅咧。 我想因為其實細個好多時候都是阿媽幫我沖涼，即係到你適性嘅時候，你先自己沖涼。啊，你而家問呢個問題， 可能已經跟咗佢好多年啦。即係可能適性嗰時候已經係咁樣。 我諗我有意識嘅時候，應該係因為以前其實香港嘅冬天都會幾凍噶嘛。去到我記得嗰時候可能係20、30年前，咁可能係去到6、7度嘅有時冬天。咁阿媽就會話唔使沖涼，今日洗腳得啦。咁我諗喺嗰個時候，我同阿媽講唔得，我一定要沖個涼。點解？因為之前都沖涼，點解而家唔沖涼就可以啊？哇！咁樣好似唔係好合理喎。咁我諗應該由嗰時開始咯。 咁你本身都好享受沖涼啦。 其實唔係好凍噶，但係你總之你覺得 不嬲 跟開嗰一樣嘢嚟做，你忽然唔係咁樣做，但係你冇一個好嘅理由。咁即係可能我哋即係讀哲學就係好講求理性，理性係一種一致性嚟，即係喺類似嘅情況就要去行類似嘅選擇咁樣。咁喺嗰個情況，咁沖涼係咪有乾淨啊？咁點可以因為温度唔同咗就唔沖涼咧？我嗰時覺得，咁我諗係由嗰時我意識到有呢一樣嘢。咁當我意識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嗰樣嘢就可能成為咗我嘅一個原則。咁當佢成為咗原則嘅時候，我就會一定要去堅守住呢樣嘢。 咁阿明，對於呢個原則係咪即係都係有個情況係可以分析一下講下咧？ 當然啦，即係一個人有對原則有好多堅持，其實有好多原因嘅。咁當然頭先同大家有講過啊，究竟係咪強迫症咧，定係一啲同強迫症有關嘅一啲嘅強迫人格咧？我哋叫 OCPD 啊，甚至乎可能係有一啲特別固執嘅一啲行為，譬如可能係自閉特徵都可以係有關嘅。咁但係當然咧，你話係咪去到要有一個精神疾病嘅診斷啊？咁呢個仲有好多嘢我哋要去再探讨，咁但系嗰种唔做唔舒服，系啦，嗰种你一唔做嗰样嘢就会有一种焦虑嘅感觉，然后做完之后就觉得安心啲嘅嗰种感觉，其实都好常系一啲有强迫症症状嘅人士会讲咯。 我发现咧，我最近有一个即系心理状况啊，就系成日有朋友话约你去街嘅，跟住话喂，我哋今日我有事啊，我嚟唔到，不如我哋 cancel 个约会啊。反而我嗰下觉得，哇 ，Oh my God！ 即是人家甩你，人家甩你底，哎，偉成啊，哎，哇，正啊，多謝你甩我底，我喺留喺屋企啊，咁樣執下屋咁 啊。哦，好嘢，我今日可以 free 咗一日出嚟，即係陪下啲貓貓狗狗啊，做下自己嘢啊，覺得其實都幾舒服。我有陣時即係冇咗一個約會或者 cancel 咗樣嘢，我反而覺得啊，嗰、那個舒壓啊。 我都諗起啊，因為有陣時咧個 schedule， 即係譬如我哋做斜光族，即係 freelancer 啦，乜乜麻麻嘅時候咧，有陣時哎，终于有两个钟的时间啦，我可以喝杯咖啡。 我 email 你今日唔使过嚟啦。 系啦，慢慢嚟啦，即系你可以摊到下或者恰下，或者真系用个时间做运动啦，我都觉得好紧要。即系譬如尤其是我哋今日讲呢个嘅断舍离啦，咁其中一样嘢就系内在轻盈与力量啊。即系譬如嗱，又可以讲下啦，收纳或者大家执屋嘅时候。会唔会执完屋之后觉得哇我充满力量啊，呢度个环境几咁新鲜啊，呢个几正个环境。不如阿嘉豪又讲下，定系你唔执屋啊？完全。 我都會執嘅，但係我諗我覺得係一個即係責任咯。咁我完成咗咁 OK 啦。咁但係我會知道，唉，好快又亂翻㗎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諗我而家某程度好咗啲嘅意思咧，就係話 我冇執得咁仔細，我亦都冇咁強迫自己去執，我覺得咁樣會舒服少少，即係就係嗰種 係 啦，係啊， 唔需要去逼。反而我係想講咧，其實斷捨離除咗喺物質上面，我哋會即係嘗試去掉一啲嘢。其實除咗物質之外，一啲對我哋唔好嘅人啦，係一啲人際關係啦，一啲好負擔嘅人際關係啦，或者一啲行為啊，一啲強迫型即係一啲好似唔做唔舒服嘅行為啦，或者一啲事物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試下用斷捨離嘅方法，令到我哋個心靈上面輕盈一啲。因為有時候你抌走一啲其實令到你好沉重、好好似即成糾纏住你嘅一啲嘅事情，你反而有力量或者有空間去重新將自己 redirect 翻去一啲真正重要嘅嘢上面啊嘛。咁其實長遠嚟講，對我哋個心靈健康上面都有幫助咯。 好似越大個咧，喺人際關係方面係越需要。唔係越需要做斷捨離，即係會突然之間覺得冇咗一段關係係好似一個 restart 咁樣，反而令自己更加舒服。即係以前細個係唔會諗噶嘛，以前越多朋友越好啦，即係去多啲 gathering 啦。但係而家就係 你要減，將 係個減法好緊要咯，同埋減完先知邊啲係對自己更加緊要嘅嘢咯。 都係啊，係啊，即係社會又複雜咗啦，人大過咗，可能經驗又老到咗咧。即係有陣時你講起嗰啲即係人嗰啲斷捨離咧，你見到嗰啲友唔煩你啊，即係好似本來約好，其實佢煩煩地嘅，但係又好耐冇見，梗係要見啦。但係佢話唔得閒，下次再見，幾正啊，唔好煩我。即係梗有啲朋友你係好中意嘅，best friends 啊定點啊，有啲係可能係屋企人啊，但係有啲關係咧，即係老實講可有可無，你好難個個都中意你噶嘛，好難個個都中意你。有時你say bye bye 嗰啲咧係 OK 嘅。喺哲學個角度有冇啲咩可以即係 add on 下講下咧？ 我諗到一樣好得意嘅，當你哋講個即係人際關係啦，咁即係其實而家好多時候我哋嘅人際關係就唔係真係實體嘅人際關係嚟嘅，好多時候喺社交媒體上 係。 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我諗一個新嘅潮流嘅斷捨離就係即係社交媒體啊，你唔好 follow 咁多人或者。上少啲網啦，即係上呢個時 係 啊！ 你又我成日都 follow 啊 like 嗰啲嘢嘅喎。 我諗咁都好啲嘅，即係咁。但係有時如果你 follow 或者 like 嘅人，可能又會去評論下你嘅行為，佢又 like 翻你轉頭。 但係嗰啲人 follow 我唔 like 我啲嘢喎，我好唔開心喎。 有好多人會咁樣嘅，有好多人就覺得點解你唔 like 我啊？ 係咯，點解唔 like 我啊？ 咁呢個其實某程度就係本身可能嗰個關係已經有一個唔係幾健康，因為你有一啲好不切實際嘅期望咁樣，係咪先？ 唔係啊，好實際啊！咁我識你，你 follow 我咁樣 like 下我啲嘢咁樣。 所以我通常唔會 follow。自己的朋友的 是 啊，咁我都知道曬佢嘅嘢啦。即係因為我經常都會覺得，咁你社交媒體又擺上係另外一個人嚟，咁就係因為有好多呢啲嘅唔同嘅期望，就係由於呢啲其實可能唔必要，咁可能都必要嘅，因為其實而家個即係我哋慢慢，我成日都覺得我哋係向呢個虛擬世界慢慢移民咁樣。咁但係有時有一啲即係你又諗住人哋會點樣睇你，你擺上網嘅時候，你唔可能真係所謂叫做最真嗰一面啦。咁當然啦，即係何為真假係另外一個問題。咁但係我有時就覺得係咯，哇！如果你有時咁辛苦，成日都去 check 究竟人哋有冇評論下我咧，人哋有冇like 我幅圖嘅，咁不如係咪應該即係上暫時上少啲網，或者唔好留意得太多？即係我覺得呢個斷捨離都緊要嘅。 我最近有個心理狀態，覺得幾健康嘅，就係咧 post 完之後，唔理佢有幾多 like， 亦都唔理佢有幾多 comment， 我就係 post 咗我今日要做嘅嘢啦，或者因為我嘅身份，我要出呢個 post， 我係公眾人物，或者我要 keep 住呢個流量，我就要做呢個工作。咁但係我係唔會睇佢結果嘅，一 post 完，我就做其他嘢啦。 咁我又有個諗法啦，因為講起即係呢啲社交平台，我相信之後都可以導演開一集去講下啦。譬如好似我講波。咁咪廣播如果太中立嘅時候咧，人哋又唔會聽，因為可能有啲人都中意聽我哋個評價咁樣。咁如果有啲網民，即係我又比較少啲啦，但我會咁嘅比喻就係話，你唔中意聽，哇你都聽啊！我真係多謝你，因為代表是你都即係帶嚟一個好嘅收視，同埋最緊要有陣時咧，你咁講，尤其是我哋今日咧講呢個斷捨離嘅話題啊，咪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再講下斷捨離點樣影響咧人際關係。 上一节讲到人大咗断舍离咧，都包括埋人际关系嘅。我都想问一下阿Ming啦，有冇啲 case 或者即系真系向你求助嘅，觉得而家人际关系好难处理，觉得好焦虑嘅个案咧？ 其实都有嘅，因为我谂人际关系系好影响我哋一个人嘅。好多时候，譬如一啲嘅关系，可能系即系父母同埋仔女啦，可能系会觉得啊，我哋不断委曲我哋自己，矮化我哋自己嘅需要，唔够胆话俾对方听，其实我真正想法系咁。个原因就系想维持和谐啦，想对方开心啦，好似好讨好佢哋咁样。又或者有时候系对方有一啲嘅要求，其实明明系已经过晒界噶啦，但系为咗唔想对方唔开心啦，想令对方即系讨好对方啦，或者维持个关系啦，我都要不定逼即系不断逼自己，我要去迎合对方嘅。 但系呢啲时候咧，系咪好难俾 advice？ 因为要令到佢去即系发现有呢啲问题，然后再去改变，其实好难。 应该咁讲啦，即系我哋一般工作。我哋好少会去直接俾一个嘅意见嘅，反而可能我哋会系叫做引导嗰个嘅人士去谂，其实佢咁样做嘅行为模式背后嘅一啲嘅心理需求。好多时可能就系佢成长入面，佢好渴望，假设就系佢好想得到父母嘅一啲嘅认同啦，好希望得到啲嘅关爱。所以点解佢要不停咁矮化自己，委曲求全，不停讨好对方呢？其实系内在有一啲嘅需要未被满足咯。咁所以喺呢啲嘅状态底下，我哋让嗰个人去即系了解翻，其实。佢未被滿足嘅究竟係啲乜嘢，然後先可以慢慢建立翻一個健康嘅界線，讓佢個生活上面同嗰一個即係佢嘅重要他人之間嗰個關係咧冇咁痛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斷捨離嘅方式嚟嘅。 咁啊，講到呢個未被滿足咧，其實十幾年前咧，我都見過一個咧就係前輩嘅心理專家。咁啊，嗰陣時就不如你見下呢個 uncle 啦咁樣。咁啊，咩一回事咧？就係我大學嘅時候，咁我可能我比較熱情奔放咁啦，咁我可能同啲朋友飲下嘢啊。我喜歡可能請他喝東西請他吃飯可能搞活動搞一些即打波啊或者出去一起聚會啊吃飯啊樣可能等有幾個人呢相對來說比較冷漠一點沒那麼熱情咁但係因為咁呢我又好執著呢就哎呀點解好似即係我對人哋咁好佢係咪唔鍾意我啊但係而家諗返起啦傻嘅十幾年前真係覺得好天真而家即係你俾多啲空間俾我仲開心所以我覺得呢喺唔同嘅年紀呢而家我明白即係以前可能同阿媽講哎呀點解嗰個人好似對我唔係咁好或者好似出面即係嗰個社會咁複雜咁啦但係而家可能呢年紀大咗社會經驗唔同咁譬如你可能20歲30歲或者40歲嘅時候去睇件事情呢我都覺得斷捨離咁咪斷捨離囉就好似你抌垃圾一樣或者你抌屋企嘅鞋盒一樣可能都係一個過程嚟。 我反而倒返轉嘅我呢就可能越嚟越大個呢我反而就好似更加覺得咦有啲嘢真係唔想抌走佢。 哇你有啲眼濕濕喎。 咁又唔係。 佢好感動喎。 因為我自己曾經呢經歷過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有一天收到個 email， 咁就好奇怪個 email， 總之就係有個教授想找你哋吃飯咁樣，咁一路都唔知咩事啊，咁佢嗰陣時就話啊，咁其實你同佢吃飯咧，咁我哋會俾翻錢你嘅，你可以攞嚟買書咁樣，咁啊好少嘅，即係好似$15加紙，即係其實$90港幣，咁但係其實我哋當時即係讀書都係要唔係好多錢，因為學校唔係俾翻好多錢我哋，咁我哋要交學費要租屋，咁咧我就去咗吃飯，咁咧。跟住咧，佢就話：因為呢個教授咧，其實個脾氣比較怪嘅，咁就唔係人人都肯嘅。不過咧，佢對中國哲學都好有興趣。咁你咧就係香港人，咁佢咧都覺得你識中國哲學。咁其實我唔係研究嗰一方面。咁但係咧第一次食飯咧，咁佢就呢個年紀好大嘅教授咧，咁佢就即係對我印象幾好。咁我一路咧就我之後每兩三個禮拜都有去。咁後屘咧有一次我發現咗一件事，咁咧就係、咁我食完飯呢因為其實點解我同佢食飯呢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太太呢擔心佢悶咁佢太太呢就係教法文嘅咁當時呢佢就要做去監考即係因為加拿大呢定期佢有一個法文嘅公開試咁佢監考咁佢就擺低我哋兩位喺屋企咁我陪佢食完飯啦咁我哋會傾下偈啦咁呢跟住傾完偈我哋就會坐喺飯廳呢佢就會睇書咁樣咁我經常呢同佢傾偈呢都覺得啊，點解咁怪嘅？答我啲嘢咁，即係我心諗，因為我好尊敬佢，一個真係好出名嘅做中世紀哲學同埋古希臘哲學嘅教授。咁佢咧係自學古希臘文啦、拉丁文啦、同埋中文嘅，全部都係自學嘅。 中文都識。 佢本身係加拿大人。 係啊，美國人。 美國人。 咁佢就喺加拿大教書嘅。咁佢就當時退咗休啊。咁佢就即係古文嘅中文。咁 咁點解咁得意咧？就係、是、sorry， 因為我知呢個古仔比較長，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好得意咧，就去到一個位咧，咁我覺得，唉、哎，莫非佢講嘅嘢太高深，我唔係好明咁樣。咁有一日直接食完飯睇書，咁就我記得佢係攞咗一本亞里士多德嘅我唔知道中文係咪 rhetoric， 即係教大家點樣去辯論嘅咁嗰一本書。咁我喺度睇，我諗你睇書咁得意嘅，佢調轉本書嚟睇。 What？ 跟住後屘發現到咧，原來其實咧佢係患上咗腦退化。 哦。 咁當時咧對我俾我感觸好大。咁我之後一路都係 keep 住同佢食飯，直到佢我離開加拿大，跟住我離開加拿大之後就佢過咗身。咁當時咧佢就我記得有一日咧佢太太同我講，即係佢太太冇同我講呢件事。咁到最後尾佢就同我講佢話你而家都大概知道。咁因為我後尾佢入咗去看護，我都會有去探佢咁樣。因為咁其實諗翻轉頭咧，其實我同佢嘅交往咧，我係冇同佢，我真係唔認識佢嘅，嚴格嚟講。如果因為我經常都會覺得記憶咧就係、是、一個人咧最基本嘅嘢，即係人係。即係需要對抗遺忘呢樣，因為冇咗記憶，我哋就冇好多嘢。當時佢太太同我講，呢、這個就係我先生，佢曾經識得好多種語言，而家佢冇咗啦，好多嘢都唔係。咁我覺得即係人呢啲即係唔可以避免嘅。即係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好得意嘅就係、是、有時真係捨離咗好多嘢，但係有一啲唔即係尤其喺記憶嘅層面，就算嗰樣嘢未必係好嘅，我哋都要記住佢咯。 嗯， 即係好緊要，我覺得，即係因為嗰樣嘢係我哋嗰個自我嘅認同、自我嘅認識係咩嘢，咁所以可能唔係好關事，但係我忽然諗起呢個故仔咯。 我明啊，我明啊，因為去到人生某個即係比較後嘅階段，特別係老人家，因為我成日。都有試過幫老人家走、嗯、都有真係試過幫一個患上腦退化症嘅婆婆走、 嗯。 反而佢阿女咧就特登將間房想佈置翻多啲屬於佢以前嘅回憶嘅嘢、嗯，即係無論去旅行啊，嗯、或者呢個婆婆以前係讀 law 嘅，好犀利。佢六十幾，但係佢六十幾歲就有腦退化症啦、嗯，即係以前即可能。即係用腦好犀利，咁、但係亦都想我保留一翻一整個書櫃，擺啲 law 嘅書喺佢最常見到嘅位置，即係可以換翻醒佢嘅記憶咯。 但係講起人生嘅斷捨離咧，我舊年我公公101歲離開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我社交平台，嗰個係對於我係人生最大嘅一個其中一個挫折，因為佢睇住我大。咁我就內容唔講咁多啦。但係譬如對於人際關係嘅執著咧，我實在係執著嘅。咁、可能嗰個人唔中意你，或者係嗰個人分開，嗰啲時間性嗰啲嘢咧，我都係記得好清楚。咁、譬如可能我嫲嫲離開影響我爸爸啦，我公公離開，可能對於我嚟講有好好嘅影響，因為佢都俾到我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反而想問阿明，譬如一啲人對於喺人際關係個斷捨離咁執著，其實呢樣嘢就會唔會嗱？因為有啲人譬如你可能強迫症。啊！成日洗手，洗到隻手爛曬嘅，咁呢個係 OCD 啦嚇。咁但係譬如好似喺諗起人際關係咁執著嘅，會唔會有啲咩症狀咧？ 應該咁講啦，其實我哋執著嘅原因係啲乜嘢？但好似頭先大家咁講，其實如果我哋執著某一啲嘅人與事或者啲回憶，其實嗰樣嘢係代表緊我哋嘅。其實我哋唔一定要掉咗佢，因為嗰樣嘢係代表緊我哋個自我嘅嗰、那個建構嚟噶嘛。但如果有一啲嘢嘅執著，佢係影響緊你將來嘅發展，譬如你執著喺呢一個關係入面，令到你冇辦法再去建立其他更加健康嘅關係，對你人生本身會帶嚟一啲嘅負面嘅影響。這個位置你就要考慮係咪真係需要繼續執著落去咯，所以我估好多嘢其實係一個平衡嚟嘅。斷捨離唔係話所有嘢你都要掉曬佢，係啦，亦都唔係話全部嘢都要收，即係擺，即係糾纏住。某程度上係我哋要去選取乜嘢係對我哋嚟講係重要，我哋想保留嘅。有啲乜嘢係我哋可能覺得真係有負面影響啦，我哋可能係需要捨棄，係有呢一個嘅智慧嘅，係將我哋嘅人生或者我哋嘅重點重新去再聚焦咯。 令我諗起即係。呢、這個節目都可以講啊，令我諗起我前度，其實都即係唔係因為係一個美好回憶。咁嗰啲人就話因為又係睇一個即係 uncle 啦，咁啊，其實係飲咖啡啫，我唔係成日睇咩心理專家。你傾下偈，佢話其實你開心嘅嘢可以保留㗎。 即係你同佢開心無恙咪保留咯，使乜夾硬即係抹咗佢啫？咁你係分開啊，分開其實都係必經啦，就好似人面對住死亡一樣。咁佢就話你而家情感比較脆弱啫，即係就等於你做 gym 一樣，做 gym 你係強化緊你嘅身體，咁其實情感啊、心理嘅健康咧都可以慢慢培養。咁呢段咧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啱啱你分手，咁梗係好唔開心啦。咁所以我都係有陣時諗翻啲好嘅 fantasy 啦，諗翻啲美好回憶啦，諗翻起啊以前打波嘅青春啦，即係呢種可能係時間嘅寫嚟嚇，即係光輝歲月嘅，咁我都會有陣時都會諗翻起回味一下。 有陣時啲唔開心嘅情緒，我都覺得未必係唔好事嚟噶，反而你 realize 到自己原來有唔開心，因為啲乜嘢而唔開心，咁先可以繼續去揾啲乜嘢令你開心咯。即係一個好有少少複雜咯，但係其實係一個同自己嘅對話嘅一個時間咯。可能未必好多城市人得閒去做呢樣嘢嘅。 係即係好似要執嘅，唔係淨係執啲物件，有時要。執下自己啲記憶，諗下佢哋嗰個關係啊，執下自己嘅情緒啊。 如果放家居收納嚟講咧，我係會有啲 advice 俾一啲即係希望整理自己家居人嘅。 唔使即係我啦嚇，同我講啦啊。 係啦，首先你要知道自己中意乜嘢類型嘅理想家居啊。你 好多嘢中意 嘅。你可以諗咗出嚟先，你畫咗出嚟咧，揾 reference 又好啦，咩風格啦，即係釐定咗嗰個你理想或者令到你開心嘅環境先。然後我哋先至揾啲方法，邊啲係唔啱嘅咧？邊啲係唔合乎嘅咧？如果我唔要咗呢樣嘢之後，原來我多咗空間可以整自己嘅工作室嘅喎，咁又可以近自己嘅理想更邁進一步嘅時候，嗰件事就會 smooth 好多啊！ 你啱啱話咩 style 咧？其實我真係冇乜 style。但去到你啱啱講一樣嘢，就係工作室咧。我嗰陣時搬咗一個細嘅屋咧，就係為咗讀書，就係要有個工作室，所以就變咗有個升降台。咁啊，升降台下面又擺啲嘢咧，咁啊慳咗位。所以你就係講啊，啱啱有個升降室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有個工作室嘅時候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諗法。所以呢樣嘢係好。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對於理想人生啊，或者追求啲乜嘢嗰個。那個完美度都是不同的，即係追求緊你，可能你追求緊哲學，你追求緊可能好多學識上嘅嘢，或者幫助到人哋。咁大家嘅追求唔同嘅時候，就好難我去釐定你嘅快樂係建構於咩身上。咁所以我好多時候無論幫人執屋啊，或者即係去傾偈嘅時候，都係俾一啲 advice， 等佢釐清自己究竟喺呢個人生係想要啲咩家居啊，或者想要咩人際關係嘅。咁所以今集其實都學到好多嘢啊，多謝。阿明同嘉豪仲有 Emil， 我希望下集再了解多啲唔同嘅知识。我哋下集嘅学人沙龙再见啦，拜拜。Thank you.